这里是大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英雄者就黎明于水火，论三国手游，当有史诗之战场，激变之智谋，无双之动作，握百万雄兵，战天下群雄，即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义薄云天关云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意涵。这次能够成为九音代言人，真的非常开心。九音游戏里面，不管从画面、操作、打斗特技，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都超级棒的。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九音手游今日正式上线，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九音真经，这是你的招。 一会儿我兄弟来斗，你切不了兜着走， 兄弟。谁没几百个兄弟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越战枪点着， 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 兄弟们，给我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 决战挺低调。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这是我要的痛快爆发，这是我的自由无限。你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蜗牛为梦想而生。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各位好，我是一丹。今天要为大家推荐几本和肿瘤相关的书。首先第一本是癌症知多少知肺癌，第二本书呢是肺癌防治一本通，还有第三本书是养肺就是氧气。大家听出来了哈，这三本书都是跟肺相关的。那今天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作者支秀义老师，欢迎支老师。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第三本书哈，养肺就是氧气，我觉得这三本书针对的是不同的人群，但是特别的实用哈。第一本肺癌知多少，这其实是对一些可能刚刚诊断出肺癌的人这些患者很管用的一本书，告诉他们说一册在手别无所求哈，确实里面有很多特别详细的治疗方法。然后第二本肺癌防治呢，我想可能是对很多已经患了肺癌的患者，也包括一些特别想要去这个了解肺癌也想要去防治的一些普通的朋友哈，也起到一定作用。第三本书养肺就是氧气，这本书我觉得更接地气一些哈，就是我看了之后觉得有很多都是第一次听说的一些这个养肺的知识哈。啊，当时怎么想到要出这本书呢？ 我干了33年的肺癌工作，所以一开始我们总在强调啊，吸烟跟肺癌的关系。 嗯， 随着我们工作工龄的增加，随着我们对肺癌的认识，特别我们看到不断攀升的肺癌中，有很多是不吸烟的人得肺癌。 嗯， 啊，我们发现了原来不吸烟啊得的肺癌是肺腺癌。 哦， 啊，那肺腺癌目前来看跟厨房油烟呀，跟那个房屋装修啊，跟那个雾霾天气啊， 都有密切相关。 嗯， 啊，所以我们也讲，不单要老过分强调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啊，还有其他因素。北方的这种雾霾天气的比例越来越多。 嗯， 啊，现在5%，后在10%。 嗯， 啊，我们2014年占到16%，啊，到了2015年好了一点，啊，所以我想呢，应该让整个的社会来关注我们的肺，因为肺是一个唯一跟大气相通的一个器官，啊，所以如果室外的空气好，室内的空气好，我们的肺呢，就是等于给它提供特别清新啊高质量的空气。 嗯， 如果外在环境不好，小环境也不好，那我们的肺呢，就在不断地遭受这种大气和小气的污染。 嗯， 所以我们也希望让我们更多的人，在我们以消化道肿瘤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去通过这种养肺氧气啊，我们希望让老百姓关注肺癌这个被气出来的病。当然呢，我们有跟啊出版的同志一块沟通，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书名。 嗯， 给他说的太疾病化吧，让人家敬而远之。 对 啊，保健养生呢，我们就应该用一个老百姓的一个普通话， 嗯， 给他把这本书名带出来啊。最后我们商量，就是养肺就是 氧气， 啊，气血相亏，什么病都可以得啊。所以这里面更多还介绍一些食疗， 嗯 啊，用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些知识啊，充实了书里的相关的部分内容。以前也有人在讲啊，这种雾霾天气，我们可以吃点这个，吃点那个，能把那个雾霾带出来啊，带不出来啊，毕竟这是呼吸道，那是消化道 哦 啊。但是通过我们润肺啊，通过湿肺啊，通过这种很好的一些保健品，能够增加我们的抵抗力， 嗯， 能增加我们肺的抗病能力啊，这一点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百姓清楚。所以这本书也可以说注入了我们相关的中医同道和这个养生的这个同道们的一些心血， 就 告诉不单单是要防病啊，我们既然已经到了老龄化的一个时代，怎么活一个健康的老年啊，怎么又度过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健康的身体啊，我们希望注入这些养生的这种内容在里面。所以最终我们定名养肺就是氧气，而且从目前的这种发行情况来看啊，我看老百姓还是喜欢读的。 嗯， 如果上来如果针对一个不是肺癌的一个烟民啊，不是肺癌的一个北方人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也加入了肺癌防治的方法，肺癌防治的内容啊，所以娱乐于教。 嗯， 所以现在在我的门诊过程中， 嗯， 如果这病人已经明确是肺癌了，我就送他一本啊肺癌一本通，或者就是癌症值多少，肺癌分册。 嗯， 如果这辈子一看没什么问题，不是肺癌啊，是个良性结节，但他是个烟民，他是个北方人啊，我的签名送他一本养肺就是氧气。 您的书一开头也说了哈，人活一口气，肺好百病消哈。 对呀， 肺是很重要的，而且肺是我们身体里一个非常美丽的大森林，我们要把它保护好哈。咱们就具体来说说哈，到底怎么样能把咱们的肺养好，比如说咱们的饮食。 其实从我们中医养生角度啊，特别是从我们食疗角度， 嗯， 很多的水果啊食品啊都是护肺的啊，像书中所讲的梨啊杏仁啊冬瓜呀，啊，山药啊啊这些啊都是很好的一个护肺氧气的一个这种食品。当然我们其实有很好的一些食疗，川贝呀，啊，食用菌呀，啊，包括松露啊， 嗯， 蘑菇啊，这些不单单是养肺，对我们提高免疫力啊，增强抵抗力也都是很好的啊，我们叫做饮食的一个护卫使者。但我还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啊，所在地区的这种食材的供应情况来选择一个啊既经济啊又能够容易获取的啊这种食物。比如我们在东北地区那么多菇，那么多啊树参都可以的啊，但如果你真是得了疾病啊，比如肺气肿了啊，肺心病了，得了肺部疾病了，我们希望在你中医的建议下来去做。当然其实一些广东那种煲汤的做法啊，也使更多的营养成分能够融入进去。所以希望我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要学会啊饮食养生。 而且您这个书里还说到一点哈，说是生气熬夜给肺添堵，熬夜也是会伤肺的哈。 对呀， 嗯， 其实呢人是有生物钟的。 嗯， 其实每个人有自己的生物钟。 嗯， 啊，有些人比如就长时间上夜班，那可能生物钟有所后移， 嗯， 到夜里2点才可能进入我们正常人的晚上10点的这种生物钟状态。所以我们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生物钟，应该有一个充足的睡眠， 嗯， 啊，这种睡眠让我们身体休息 养生调节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这种工具。我们知道现在车都要年检，我们的人体，我们的肺呀，我们的心脏，如果不去正常去检查去，你根本不知道是工作状态，而且不休息。 嗯 啊，所以我还认为应该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啊，然后呢合理的膳食，愉快的心情，然后加上适当的锻炼啊。现在我们再加一条，一定要重视定期健康体检。 而且还说到哈，节食减肥，肺也会乏力，这减肥对肺也会有影响。 其实呢，新陈代谢啊，能量代谢是对针对全身的。如果你没有一种科学的这种减肥的和这种瘦身的计划，啊，盲目在短时间内，我看有些同志啊，然后晚饭不吃，早饭不吃，就吃中午一顿饭。你试想想，你这一天24小时下来以后，啊，就中午，啊，就这么一个时间段啊，提供一定热卡的话，那肯定是不够的。 嗯， 啊，所以我是早晨要吃好，中午呢，因为根据你每人的工作量不一样， 嗯， 根据工种不一样，就像我们外科医生，你不吃饭， 嗯， 一手术下来7-8个小时，即使一个手术才1个小时，您连着做4-5个，所以我还认为根据你的工作性质，根据你的这种工作节奏啊，然后自己给自己的一个饮食计划， 嗯， 即使晚上你可以不吃主食，但总要吃点东西， 嗯， 啊，吃点青菜啊，吃点水果啊， 嗯， 啊，我也不赞成在睡觉之前吃那么多。啊，但是如果说就是不吃饭，靠不吃饭来减肥，那肯定不是好办法，啊，所以应该是控制饮食，调整我们的生活节奏，同时呢，增加我们的锻炼身体，这一点都是互相啊成为互补的。 节食减肥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哈，尤其一些女性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可以少吃多餐。 对 呀，不能不吃，这其实对我们的肺的损伤也很大。 对 啊，还有一个说花太香过敏也伤肺，我这个确实第一次听说哈。以前有朋友跟我说过，说因为我喜欢百合，家里总是放很多百合， 嗯， 他们说不能放这么多特别香的花，对身体不好。我以前总理解的身体可能是比如说我会过敏之类的哈，就没有想到这个过敏对肺也会有伤害。嗯， 其实过敏主要的受害器官靶器官就是肺。 哦， 你看一看很多医院啊， 嗯， 可能其他的专科病房什么看个病人送个花啊， 嗯， 啊，好像我们的护士啊医生啊不去劝阻，像我们胸外科，像我们呼吸科啊，变态反应科不让我们的家属和亲朋好友看望病人送花的，因为有些花的花蕾中就是有致敏源，而这种致敏源我们已经明确很多哮喘是由致敏源所引起的。 嗯， 啊，那同样啊会对我们的肺带来更多的损害，这种肺的损害以后它有时候是不可逆的。 嗯， 啊，比如以前我们很好的一个战斗一个独立师啊，最后这一次过敏呢损失一个连啊，又一次过敏又损失一个连，然后一个班一个排， 嗯， 最后好像是一个师，真正的战斗力就是一个旅， 嗯， 啊，所以我们还是认为，我们从一个班一个排，由一点一啊，由一个肺泡开始保护起的话， 嗯， 到我们到了100岁，我们的肺都是蛮好的啊。所以有些人确确实实啊，针对这种烟敏、哮喘的病人，得过肺炎的这种婴幼儿，到了成年以后，再有吸烟的习惯的话，那我们的 COPD， 我们也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嗯， 是不可逆的。只是逐渐往重了去走， 嗯， 但是我们只能延缓它的这个进展速度， 嗯， 啊，所以我想，如果有了 COPD， 有了肺气肿，啊，肺心病的这种病人， 嗯， 那当然更要重视一个好的室外和室内的空气质量， 嗯， 更要重视拒绝二手烟，然后远离三手烟， 嗯， 所以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朋友，就像爱护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肺。 那您说香水呢？香水是不是也要少用？ 其实这种化学的东西，刚才我讲了啊，不管是煤炭呀、化工啊、石油啊，啊这种化工产品， 嗯， 肯定对肺啊是一个刺激，啊是个影响。 哦， 只不过每一个人呢，他是对致敏源，啊是不是过敏体质，能不能耐受啊是一个因素。 嗯， 啊我当时我们其实在谈到这种武器缠身的同时，其实还有一种两个小环境的气没有说， 嗯， 一个就是我们的私家车里面弄香水啊，这种装饰啊，这些很多的装饰品其实对我们的肺是一个杀手。所有香水都是化学用品， 嗯， 啊，化学合成、化学制作， 嗯， 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个伤害。有很多女士的车里面还装饰这个、装饰那个， 对， 啊， 还有香水里， 平时就喷香水， 对， 还有固定的香水，再加上车的装饰品， 哦， 那天我们数了数，有20多种，都是轿车里边的杀手。 而目前的这种北方地区冬天特冷， 嗯， 啊，还有风沙，那现在又有什么柳絮，啊，夏天特热，啊，都总是关闭的 窗户 、所以你看看，使这种私家轿车的这室内空气污染也令人担忧，所以现在已经开始有了车载的净化器。车载的 PM2.5 的监测仪，所以我们真希望这种小环境的污染应该从自身做起。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办公室，复印机啊、打印机啊、油印机啊，这些电离辐射，再加上这种电离子，也一样对我们的肺会产生影响。刚才我说了，这是大的环境的武器，我把小环境的气再加一加，就是我们的这种闺蜜的闺房啊，然后私密这种私家车呀。还有我们的办公室啊，那我们真是应该让它保持一个清新 的、 畅通的这么一个 空气流动。 这 里面还写到哈，这个儿童要小心肺炎。其实肺炎，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最近春天老是容易这个生病。他生病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说老咳嗽。他说的咳嗽就是说是过敏，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但是每年都是定时定点，特别奇怪。 确实呼吸疾病它有一定的季节性啊，包括哮喘的发作啊，包括肺炎都有一个独特的季节性，每年在变季的时候，秋天变冬天，然后呢冬天变春天，如果你本来身体就是不好，抵抗力低， 抵抗力下降哈， 然后呢以前既往又有得过肺炎的病史时，你还真得这春捂秋冻啊，这北京老话有时候是有道理的啊。那另外呢，就是其实这个小儿的新生儿肺炎不单单是对外界环境的影响啊，现在我们也发现很多人跟他这个孕妇啊吸烟呀、遭受二手烟呀，跟孕妇的这种吸烟行为也有很大影响 哦。 所以我们真心希望目前的我们的又有了二胎政策啊，我们这种女性烟民朋友们不单单是为了你的健康， 你为了宝宝的健康， 为了你的宝宝的健康，你也应该第一啊先不抽烟，那第二呢肯定要远离二手烟，避免这种吸入性肺炎呀，这种新生儿肺炎呀，我们让更多的女性烟民尽快戒掉烟草。另外我也告诉大家，我们在关心室外 PM2.5 这个颗粒同时，我告诉大家这二手烟的这种颗粒大小多少，是 0.35 到 0.45， 还不是 PM2.5 啊，是 PM0.5。你像这种烟草的二手的烟雾全都能吸到不抽烟的肺里面去，融到血液中。刚才我也讲过了，这种烟草中的69种致癌物质也同样涵盖了二手烟和三手烟啊，所以真心希望我们的烟民朋友有点社会公德啊，不要在室内抽烟，不要当着孕妇抽烟，不要当着儿童吸烟，不要在已经有了禁烟法规城市的室内的公共场所抽烟。这一点我想我们的朋友如果听了这个节目以后，让大家告诉大家，为了你和他人，为了孕妇和儿童，为了老人和亲朋好友，请不要在室内抽烟。 咱们这书里还讲了一条哈，是在第三章讲到说早医早好，不让肺的小毛病慢慢长大。这里边讲到一个感冒哈，感冒不仅仅是上呼吸道的问题。 对呀，其实像很多心肌炎呀、肾炎呀，包括引发的一些肺炎，都是从最早的时候一个斑、一个排发展而来的。如果你不重视一个病毒感染，你不重视一个细菌的感染啊，让它一个斑一个排发展壮大以后，不单单是肺癌可怕，它给你带来的病毒性心肌炎啊、细菌性的肾炎啊，也一样带来更大的风险。而且有时候呢，由于这种内外交困，抵抗力又不好，最近又一累，有一个简单的感冒引发了肺炎。反正我的亲朋好友每年都有这种情况，一开始认为我还年轻。其实像我们这50后的现在都接近60了，还感觉是自己是40岁呢，扛一扛能没扛过去，最后呢得了肺炎还得输液啊。如果你早期重视一下呢，三两天好了，而是你要不重视还好你是得了个肺炎，那真像我刚前面所说的，你再引发个心肌炎再导致了一个肾炎，那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而且还讲到哈，说观痰治便肺疾，这个我觉得挺实用的哈。大家可以通过咳出的痰，能够分辨出到底肺得了什么样的疾病哈。 对呀，我们在其实刚上大学的时候就讲过这个些因素啊，比如如果这个出现了铁锈痰，都是我们特征性的，其实正常人每天都会有痰液，每天都会有分泌，有些可能呢就开始这个吸收了，但有些人就堵塞在这儿了， 啊，特别是我们烟民朋友，痰量肯定比别人多。如果说有了细菌，有了病毒掺杂了痰液里面的话，它堵在一个地方啊，它会生根发芽的啊，它会得病。那另外呢，如果说正常的痰是清亮的，啊，白色的，那如果有了浓痰、黄痰，甚至有了有味的痰，啊，证明你肺内有感染，啊，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典型的啊，支气管扩张就是黄浓痰，甚至有些体味痰哗全出来了，啊，像得了大型肺炎就是铁锈痰，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在你正常痰的性质发生变化的时候，要警惕疾病的可能啊，特别是烟民。如果说你本身老有慢性痰，倒没关系啊。但是我也希望，既然你都老有慢性痰，那你干嘛不去减少烟草，或者戒掉烟草呢？啊，所以我们还希望我们每一个这个烟民朋友啊，如果有了痰量增多啊，黄浓痰这种症状，要去就诊。啊，另外如果说有了血丝痰，这都是肺癌的一些早期症状。那还有就是你正常的咳嗽规律，痰的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别会认为你抽烟抽多了，累了，真有可能是疾病的可能。那还有就是我们真心希望所有人，如果一个养成不随地吐痰的习惯，至少你能看到你的痰液，吐到痰纸上啊，能看到痰什么颜色。我吐到痰盂里边也能看见啊痰的颜色。我吐到洗手池里边都能看到啊，特别是有刚才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呀，啊，这种肺质量不好的时候，看一眼就是一个警惕。啊，如果有了血丝痰，那我们就能重视。啊，当然，不单单是这个血丝痰，不一定就都是肺里出来的。啊，有时候那种咽喉的感染，也可以通过鼻腔啊咽下去再吐出来。啊，所以我们看的痰液在哪儿？是啊，这个血丝是在痰的体的表面上，还是在整个的痰的实质里面？啊，这两点也是有区别的。啊，所以不管是颜色、稀稠、有没有血、有没有脓啊，什么，这都是我们目前观察肺部疾病的一个有效手段呀。它从这出来的，啊，比如从一个建筑物出来，这是某某公司的标识，啊，这是从哪儿那个医院出来，全是我们的医生护士，啊，其实从气管支气管出来的痰液是能够代表我们肺的健康状况的。 您这本书最大的特别实用的一个方面哈，就是说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运动能够提高肺动力哈。 对呀，其实现在刚才我讲过啊，一是走路啊、慢跑啊，啊，包括我们那些这个做一些跳皮筋啊，然后打打太极拳啊，做做瑜伽、做做健身操啊。其实如果在我们没有特别剧烈的高山情况下啊，爬山呀、骑车呀。啊，其实都是能够有益于我们肺功能的改善，啊，所以希望我们不管是什么年龄，都有适合你年龄的运动，啊，高龄的人啊，七八十岁人，我们多一些散步，啊，中青年呢多一些慢跑嘛啊快走，然后年轻人呢，我们还是有这个瑜伽呀、太极呀、健身操啊、登山呀、骑车呀，总之找到一两个适合你运动的一个方式。来改善我们的肺功能，同时其实也改善我们的循环，啊，心肺是一家，啊，所以改善循环同时，让我们心脑血管疾病也能够降低。 咱们的最后一章哈，也确实是郑老师，我觉得是特别有心哈，给我们搞了一呼吸道疾病康复餐。这个餐确实是像食谱一样哈，比如说这里边有阿胶猪肺。促痰排出防污染，还有止咳润肺、少盐多蛋白的治哮喘的哈。 对。 包括荤素搭配、饮食多样、少油少盐、分阶段补充营养，就是这里面讲了很多，包括秋燥咳嗽该怎么样煲汤啊，喝什么样的汤对肺最好哈，还有这个风热感冒、美味甜品，然后宣降肺热。是吧？包括现在大家这个变天特别严重哈，所以很多是这个风寒感冒特别多，所以清淡少盐，周到病除。 是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来呵护我们的肺，关注我们的肺，然后爱护我们的肺。因为呢，今后我们作为中国抗癌协会的科普宣传部，北京健康教育学会，我们可能会多出一些电子书，甚至把一些章节呢通过微信呀、微博呀。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能了解肺，能更多的人能了解啊肺部疾病的防护，不单单是一个健身。如果有些疾病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的话，也不会因为这个疾病啊影响我们的健康，同时更使我们延年益寿啊， 能够得到保证。 最后了，还有什么送给听众朋友的？ 我希望全社会都能关注癌症的预防、癌症的早诊啊和癌症的规范化治疗。 嗯， 那另外，请大家记住，目前癌症已经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作为一个慢性生活方式疾病走进我们的生活，不要惧怕，要敢于面对啊。另外，也请相信目前的高科技已经在癌症的诊断、癌症的治疗、癌症的康复有了很大的进步。 好，特别感谢智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总是全力以赴保持日复一日的温度，多少有帮助，绕过爱你的路，就让回忆孤独，关上车窗再加速，爱不爱我心里有数，如果你爱着我而我也爱着你，结果还是有段跨不过的距离，只是离开还依然美丽。如果说我爱着你，而你却比较爱自己，我想那就不是我的问题，那不过是人与人的关系。 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服务员，点菜。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